这个空气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今天天气也非常的晴朗。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假日里面的美食，无油烟的快手菜。那大家都知道，一到了过节呢，难免是大鱼大肉，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，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腻。那如果你要是想吃一些爽口清淡的菜，有哪些推荐呢？开胃藕片，多吃菜少吃荤，减少能源的消耗，节约地球资源。民间早有莲藕一身饱，秋藕最补人这个说法。那立秋之后吃藕，清心凝神，益血生肌的功效也是尤其明显。那做法是这样的，莲藕去皮切薄片，莲藕切完要尽快的焯水，以防氧化。如果不及时焯水，可以加少许的白醋在水中，防止它的氧化。那第二步，把莲藕焯一下水之后呢，煮藕的时候要用